改编的《蒙娜丽莎的眼泪》来自于袁娅维，也是在歌手当中呢，虽然这首歌曲过后呢，他很遗憾是被淘汰了，但是下一场呢还会有返场，那后面还会有突围赛，也期待他精彩的表现。在这儿呢，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今天呢是2017年2月8号星期三，北京的蓝天，只要蓝天在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这个城市是分外的可爱呀。虽然春天呢还没有完全的到来，但是我们已经做好了迎接春天还有温柔的春风这样的一个准备了。再说说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吧，那原唱林志炫在听过歌曲之后呢，就觉得以后在演唱会上他特别希望能够演唱这个版本。那袁娅维的改编呢，是让这首歌曲有了新的灵魂，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了哈。在听歌的时候呢，也欢迎各位在两个地方来找到我，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阿四和林宥嘉两个人呢曾经合作过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我想应该会在即将到来的一个节日2月14号那天会有派上用场的时候。先来送给收音机旁的各位，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吧。 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是一人份的方案，傻一人份的晚安，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等了你好久。晚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 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 是姗姗来迟的你，就是这首歌的歌名，是阿肆和林宥嘉的合唱。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阿肆来作词作曲的，是整个歌曲传递了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即便是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但是呢，依然可以吃一人份的碗，刷一人份的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人份的碗。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很孤单，也不介意你动作慢，也不介意这一次先擦肩而过。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啊，所以很多歌曲呢，如果是说写一些很伤感的，很有一点点悲情的哈，可能更容易去触动一些人的内心。但是用这种很积极的乐观的态度呢，去说给那个人听，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来？但不是很抱怨啊，是姗姗来迟的你，觉得是一首非常有意思的歌。还听到了一首很有意思的歌，就是下面要带给你的《童话镇》。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小红帽又建议治自己变成狼的大红袍。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幸福解决的时刻，听说睡美人被埋葬，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听说匹诺曹总说着谎，侏儒怪拥有宝石满箱。听说悬崖有棵长生树，红鞋子不知疲倦地在跳舞。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睡美人逃避了生活的煎熬。小人鱼把阳光握成眼影，投进泡沫的怀抱。长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梦幻的河，分隔了理想分隔现实，又在前方的山口汇合。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又陌生。

是否还执着？有什么心事让你不敢说？请你有空来坐坐，有空来坐坐。 听到这首歌呢，是陈果带来的《有空来坐坐》。前面的一段男声呢，加上一些环境音，感觉是一段特别适合在傍晚或者是午夜来听的翻唱的歌曲。原唱呢就是姜育恒。很多的老歌呢，真的是会给我们一些惊喜啊！在突然间听到的时候，会发现啊、哦，原来这首歌这么好听。那音乐随心听的每天都会在一个小时当中去发掘一些歌，去给大家带来一些很新鲜的旋律，还有就是那些经典的老歌来重温一下。下面的这首歌曲呢，听到名字会觉得有点陌生，来自于雨飞门，而且这首歌的歌名也挺任性的，它是说我爱我的烦恼。有多少人真的会爱上自己的烦恼呢？而不是说跟烦恼永远无法和谐的相处。既然是烦恼，就来听听他究竟是怎样跟他相处的吧。 让美梦一直做到今早，让脸庞有个温暖的依靠，衬衣有青色的咖啡糖的味道，提醒时间的钟表，好心情都为你做好，拨弄一个全新的发梢。你工作太多太忙，衣服少了容易着凉，就是我一天的烦恼。有点骄傲，想要对这整个世界说，我爱我的烦恼。相片里我俩多么的年少，想起我俩怎样的变老，你胡子变成白的，牙齿三颗四颗，走路也要我来扶着你的腰。于是为你穿上一件外套，于是轻轻拍拍你银色的发梢。你不要太过好强，衣服少了容易着凉，就是那时候我的烦恼。有点骄傲，因为爱你，有点自豪，因为有你，我想要对这整个世界说，我爱我的烦恼。 这原来是变相的在秀恩爱吧，这是一个甜蜜的负担，来自于雨飞门的我爱我的烦恼。接下来听歌 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 I don't know what it is that makes meLove you so. I only know I never wanna let you go. Cause you started something. Oh, can't you see that ever since we met, you had a hold on me? It happens to be true. I only wanna be with you. the day with you. Oh, look what has happened with just one kiss. I never knew that I could be in love like this. It's crazy, but it's true. I only wanna be with you. Start to smile at me and ask me if I want a date. And I fell into your open arms when I didn't stand a chance. Now hold on, baby, I just wanna be beside you everywhere.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baby, I don't care. 'Cause you started something. Oh, can't you see? Now, ever since we met, you had a hold on me. No matter what you do, oh, I only wanna be with you. 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顺着一个方向走到四。尽量不去想那些爱我的人，顺着刺眼的光一路向前闯，早已分不清前方到底是什么方向，前方可能有我想要的自由。 什么都没有，因为我早已昏了头。我是一个勤劳的木偶，也有疲倦的时候。我是 好云那首《逃跑的木偶》，在一段时间当中呢，好像听好云的歌就会感觉到自己特别的文艺。在这欢迎各位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刚是乱入的声音啊。好云在一段时间刚刚说到了代表了文艺，就像是最近呢赵雷代表民谣，很多人呢觉得被赵雷感动了，然后在这个歌手舞台上面的一首歌曲啊，威慑力是那么的大，但好像真的没有必要把它太过于的夸大，或者是过于的踩扁。好的东西，好的音乐呢，总是会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郝云现在他的很多歌曲呢，应该是真的很喜欢他的人依然会去听。那些过眼云烟的那些过客们呢，可能过了那个风潮之后呢，就会感觉到，听他的歌似乎已经听太多了，没什么太大的意思了哈。所以还是追寻你内心真正喜欢的那个声音吧，它永远都不会过时。比如说下面的这位，他的声音当中呢会有那么一些的类似于王菲，有些空灵，又有一些不羁有些洒脱。到现在呢，他的名字一出现就代表了很多的好歌。 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太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这凄冷的心宵。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花光狠劲，繁华盛世着反手布景。传说中千生你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心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感动听。 宁愿我。 要说在粤语歌当中呢，张智霖一定算得上是在香港会唱情歌的男歌手之一了。刚刚听到的就是他带来的一首《祝君好》，之前呢是许美静的那首《倾城》。那许美静呢，有人说她的粤语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标准，但是她唱歌却有自己独特的味道，这么多年以来呢依然是没有散去。看到一位朋友呢，他是陌路，他说听许美静的歌想起了曾经坐在海边的晚上，有的时候会看着山坡上那些亮着灯的窗户，一个人在夜晚的街上，难免有一种繁华闹市里特有的顾影自怜，大概不单独是我吧。相信这样的感觉是很多朋友都会有过的，在偌大的一个城市当中呢，看那些车水马龙去穿梭，然后自己呢真的是有点形单影只，又会觉得自己特别的渺小。但是只有经历过一个人去好好的跟自己相处，去独处的那些时间，你才会真正的去了解相聚时的那种快乐。接下来听歌 Bon Jovi Labor of Love。 Fahrenheit rising up higher than I. Pressure's building up, sparks are gonna fly. I know where this is going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I know where this is going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Sweat's rolling down the middle of your spine. Bodies move together, perfect rhythm and time. Baby, say my name. Our radio's in the sky, higher than a rocket on the 4th of July. Higher than a rocket on the 4th of July. It's good, it's good, it's good to be alive.It's a full-time job, the work's never done. 24/7, it's a labor of love. Yeah, everything I got, it's all about us. Baby, this ain't working, it's a labor of love. Baby, this ain't working, it's a labor of love.Silver and gold. I don't want for nothing that these hands can't hold. If you need something done, put it on the list. And if I need some sugar, I'll get it from your lips. If I need some sugar, I'll get it from your lips. It's good, it's good, it's good to be alive. It's aThe work's never done. 24/7, it's a labor of love. Yeah, everything I got, it's all about us. Baby, this ain't working, it's a labor of love. Baby, this ain't working, it's a labor of love.It's never the same. If love is a fire, I'll go down in those flames. Wanna die in your arms, hearing you say my name. Wanna die in your arms, hearing you say my name. Wanna die in your arms, hearing you say my name. It's a full-time job, the work's never done.24/7, it's a labor of love. Yeah, everything I got, it's all about us.

田馥甄的一首《爱着爱着就永远》，这是她的上一张专辑的歌曲啊。整个专辑呢，如果你特别喜欢这样的风格、这样的调调的话，真的可以在专辑当中找到非常多你的心头爱。看一下时间，要送上最后的一段音乐了。这段音乐呢，真的很有意思啊，它可以说是国产之光，赤子花园带来的《颐和园华尔兹》，是单簧管、古琴和钢琴的合作。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听歌吧。 北京时间12点整。